新年快乐。今日呢就係、是、其实唔知几多号啦，总之就今日呢就係、是、年廿九，下昼两点钟出街都係今日。咁呢因为事务太忙，咁真係冇办法，好多意外发生，今日公司咁就变咗呢到今日先能够出，咁呢就变咗近呢两三个礼拜呢，所以节目调动安排呢就成日呢就将强国生患者调前调后。咁呢有个网友就质疑我话，你而家你大晒呀，你咁样做啊就令到个惯定收视啊点点点点点啊啊即係破坏咗我哋嘅收听习惯。口水声真係吞口水声太大，其实我自己顶唔顺。唔知係咪紧张呢，咁我都同佢讲声真係对唔住，因为我唔係想嘅，但係我唔想节目空框，因为嗰日起码有节目顶，希望过咗年后呢就回复返正常啦，因为我哋做埋今日都收牢㗎啦，咁就过年啦，有十日八日唞下啦，咁要去旅行嘅去旅行，要玩嘅去玩啦。咁第二呢就有啲人话，大肥你话你系人都复嘅，我搵过你冇复，有阵时嗰次我复唔到，转头我都有复返嗰位网友，但佢冇再联络我。我有复佢，佢冇联络我。你哋嘅留言或者喺 group 里面发生嘅事我知道嘅。咁讲多几句啦，所有嘅喺 group 里面发生嘅事其实意见不同嘅啫，就唔使你死我活啦，你唔啱我唔啱啊，各样咁。其实边个都说服唔到边个，尤其喺网上讲嘅啫嘛，又无伤大雅。我哋僆仔嘅时候呢，啱啱有电话嘅时候呢，电话同人成日同人吵交啊。屌你老母，你喺边度，我真係打你老母臭閪啦。我哋俗称啲人叫乜嘢，手机英雄。喺个手机咪英雄囉。唔出样㗎嘛，即好似我咁而家唔出样㗎嘛。係咪呀，而家就网络英雄。你乜乜你冇用，你落地獄乜乜一样。其实唔使嘅。退唔退 group， 我又唔会干涉喺个网上高或者成，因为我相信人系有自，即系言论自由嘅。你中意讲，咪由得你讲咯。你想讲乜嘢，你每一个人都有个渠道发声嘅。黄杨达有几句说话咧，我啱啱嗰时与公民组成嘅时候咧，佢做得好嘅，就系话为无权者充权，为无声者发声。人人都要有发声嘅渠道嘅，尤其网络世界。是咪呀，大家都想有啲嘢讲，所以先有网台嘅出现，或者有 Facebook 啊，打飞机啊，各样嘢全部都有。只要呢佢真係真心相信，咪由得佢讲啦。如果佢唔係真心相信嘅，你同佢讲都嘥气啦，又係是咪呀，咪出小句声改改个话题囉，争拗耐冇意思。每一个人諗嘅嘢做嘅嘢唔同。啊，我只是咁样讲啦，尤其政治嘅嘢大家都有立场，冇话啱同唔啱。啊，有一个网友就话，我好似做节目呢将啲嘢摊到好长好慢，系呀，因为呢个年纪大呀，个脑呀转得唔够呀。其实呢特定想讲啲嘢，咁但係呢到讲嘅时候就慢慢偏离咗，又唔知道自己讲咗喺边度，所以真係失败。希望过咗年之后啦，就更加好啲啦。咁第一节呢就正常嚟讲讲少少大陆嘢啦。其实寻日我去行年宵，做晒啲嘢呢，赶住九点钟就过去接老婆行年宵。咁一二年之前呢，连续几年我都有去，久不久断断续续我都有去。自从梁振英上台，人民力量拆伙分咗 AB 之后呢，咁呢我就冇再行年宵啦。因为嗰阵时咧，之前行年宵，除咗真系想行下之外咧，真系为自己啊心仪嘅政党出啲力啦。有阵时会走去帮手黏下嘢啊，做下义工啊，各样啦。咁但系而家冇啦。咁啊，寻日都特登去，寻日我去嘅时候仲唔系好多人，走嘅时候真系好多人，买唔到乜嘢，睇唔到啲乜嘢。咁经过几个摊位啦。新民党啦，系嘛，好多人经过，但系实际冇咩人啦。公民党 就有多少人气啦。工党呢就寥寥可数啦，同係咪咁民主党睇唔到。咁跟住就到普罗同熱血孖摊米啦，黄杨达仔嗰边开咪啦，陈道嗰啲，咁隔篱呢就黄毓民播声带啦，咁唔知佢哋后尾会唔会落场啦。啊，到今时今日仲可以好喺埋一齐，真係好难得，证明团结就是力量。但係呢喺正个习国伟，我哋从来都啦，你卖铺又好，做生意，永远习国伟嘅铺租最贵，即係啱啱十字街头嘅习国嘅位係最贵嘅。因为地理最好，食四方饭嘛，做生意。佢哋都係咁諗，但係沉默真係唔識讲，读得书少，门堪罗雀定点呀，即係人数寥寥无几，喺咁嘅大环境底下呢啊，仲可以咁样，仲开埋咪做节目都聚唔到咩人。咁我相信叶普成真係要努力啲啦。咁众志又唔使讲啦，冇辦法逼到埋去。哇，黄之锋企起身一支咪搞掂晒。咁啊，证明香港真係出咗个黄之锋。係咪未来啊，喺百几个国家可以睇到佢嘅雨伞运动嘅角色同埋黄之锋嘅纪录片。咁啊，都算为香港呢啊带出咗片天。跟住到人力社计啦，咁我行埋去啦，因为黄之锋埋咗人力，我捐咗100蚊，咁见到知名网民好热心，仲喺度做緊咩。对人力呢，我以前係一个人力嘅支持者嚟㗎，但呢几年呢佢哋所做嘅嘢令我有啲失望。咁令到好多人呢对社运都有啲失望。包括社民连在内，咁希望佢哋政党化咗之后呢啊，脱离咗嗰啲所谓乜乜金主、乜乜金主啊，重新自强自立啊、浅衣啊、万必呢啲啊，凝聚更多嘅人啦、啊，系咪啊？都系要靠自己，嗰啲明星效应系冇用嘅，都系要实干嘅，系咪啊？啊，嗰啲啊，我哋搵大钱嘅人嚟啊，你呢就踏实去做，系两件事咯。咁跟住到社民连啦，黄浩铭嗌咪，长毛系一个景点，成个维园就系有个长毛，长毛就系景点，你哋埋嚟景点睇下。唔系今日睇到个长毛啦，佢老啦，亦都滑咗，我嘅睇法。但系呢始终人格始终如一，仍然系值得支持嘅。但系喺呢一次未来特首选举，众志、人力加社民连，你哋谂清楚，做任何嘢唔系永远站在对最高道德高地嘅。长毛你仲谂住考入去，彰显佢嘅不公义啊、选举嘅荒谬啊，使捻你咩？咁多届第五届选啦、啊，系咪啊？你做埋啲嘢多余嘅。第二，你话战狼三百想办法搞300多人入去做选委，跟住投白票，个个都系扑街，所以个个都唔投。咁你入去做咩啫？你哋咪荒谬咯！你入去就想有百几百同佢倾，同佢谂，同埋选一个你哋容易对付嘅，即系食豆腐都好啦。你都拣个豆腐容易食啊？系咪啊？即系我同我拍档黎生，阿黎生系老好人。是吗？我哋呢啲咩人都遇过，你撞到我咪难对付啲囉，同一间公司嚟㗎，係咪呀？遇到黎生你咪好食啲囉，容易恰啲囉。我都唔同你讲其他，你要争取㗎嘛，你入立法局做乜撚嘢啫，都系荒谬㗎啦，而家有民建联喺度，你三班人入去做乜嘢，我问你。吓，包括叶普成在内，想入去做乜嘢先得噶？突显佢荒谬，使捻你突显呢？系咪啊？我哋只不过想入去，为香港市民争取得更加多，为香港强权嘅情况底下做更加多嘅嘢，呢、這个先系你嘅责任。冇人叫你搞革命，冇人叫你搞港独，呢、這个先系第一啊嘛！是咪啊？你喺年宵都系想更加接触更加多嘅市民，所以今年人力 喺人喺维园嗰度开翻档，我系好开心嘅。其实我自己心里面寻日特登落去就系想行个人力摊位睇下啫。点解啊？过去两年俾人嘈下都唔摆，嘈多两嘈就喺出边摆小贩。喂，大佬 hea 嘅就唔好做啦，成班都喺度 hea。今年冇咗嗰啲最撚 hea 嘅人，所谓明星企翻起身做翻自己嘅嘢，你咪凝聚翻啲人咯，系咪啊？做年宵或者七一或者唔好谂住筹款，系你面对最大嘅群众嘅时候，接触最多，你宣扬你理念，宣扬你嘅政团。人哋自由党今年好似冇，新民党、民建联几时有退缩过啊？俾人闹都冇问题，系咪啊？唔好讲搵钱先啦，系咪啊？余若薇写挥春$28一张，写得几多张啊？人哋都要落嚟，人哋身价几多钱啊？你啲黑衣党嚟嘅啫，系咪啊？唔系话我抌低一嚿水，我大晒，唔系咁啊，系要好似你哋回归翻你哋激进民主派，你哋要企翻出嚟，唔系好似以前咁斯斯缩缩啊。过去嗰两年冇咗黄毓民口中嘅，跟住到你哋呢班啊，所谓乜乜乜乜，系好捻有见识嘅，好捻有学历嘅人。出嚟做，你做啲乜嘢啊？所以而家政党化，希望嗰啲人唔好回归啦，系咪啊？有专心搞上市啦，更勤力冇卵用噶，就系得嗰刹那，屌你老尾，同马草来一样三分钟。我哋唔要三分钟啊，我要长毛呢一种人啊。虽然佢食滑咗，但系佢真系抗争咗几十年啊。虽然系左交，但系佢真系咁。但系喺呢次未来特首选举，你三个真系谂下，我唔会讲两害取其轻嘅，而系你要知道你嘅对手系乜嘢，你要变将佢嘅游戏规则改变咗佢，有得选就有改变。即系曾俊华，你同阿叶柳，你俾到佢入去，佢就有办法能够，因为暗票嘅情况咧，佢就有能力去改变佢。第二，西环呢镬玩到咁样，佢哋入到去必然唔咬牙，就变成咗同西环中央隻手冇咁撚长㗎。边度理到你香港咁多，日日派佢两个人监视你，佢嘅代言人就係西环。但係因为西环呢一次同呢两个候选人都唔好讲自己支持边个啦。逻辑好简单㗎嘛。搞你叶柳，搞你胡苏贞。咁你两个如果真係有机会入到闸，能够当选嘅话，你嘅第一头号敌人唔系你泛民啊，系西环。佢一样系效忠中央，但系佢西环所做嘅政策，佢就一定唔肯。阳奉阴违又好，做乜嘢都得，唔好搞一个同西环完全意见一致嘅。成日话人哋西环治港，而家俾个机会你唔系西环治港啊！你明唔明啊？王浩明廿几岁，黄之锋头先赞完你，我就赞你个人啊！但系你嘅社会经验，你同一张白纸冇分别啊！你话我老屎忽又好，老皮老骨都好啦，我睇到你我自己唔开心啊！因为你做嘢好出众，政治考量，但系你仲未够个人生经验同埋你个社会经验未到啊！长毛呢啲或者人民力量呢啲，你唔能够将你哋摆喺无限高，无限高就唔使出嚟啦，系咪啊？咁清高嘅人，政治就系污糟邋遢噶啦嘛！我哋参与其中，系想办法喺政治里面，即系我哋要做蝙蝠侠咯，我哋唔要做小丑咯，咁简单嘅道理。啊！唔好学阿老萧讲，诶，屌你攞边个做皇帝？一个咧就死得舒服啲，坐电椅一个零钱，我唔讲呢啲啊！你而家面对你要做嗰个人啊，你系要对你嗰个系小丑，你就要做蝙蝠侠去对付佢啊！点解蝙蝠侠有收视啊？ 点解 Superman 超人啊，曾经啊，要超人死啊，都挽救唔到收视啊，唔卖得啊，因为超人系伪光正啊嘛，毫无缺点，人性化啊嘛。点解蝙蝠侠长做长有啊？系因为蝙蝠侠佢本身就系人性黑暗面啊嘛。我哋人嚟噶嘛，唔系圣人啊嘛。又讲翻两集之前，圣人都有错，王母娘娘冇错。你是圣人啫，你都不是王母娘娘嘛。啊，讲政治圈讲到呢度啦，希望就真係未来啦，鸡年咩啦，顺境啦。因为今年实在太多唔开心。咁啊嗰啲喺容后讲啦，讲返我尋日行年宵，即係等于做生意。尋日见到好多大专院校啊，其实年年都系㗎啦。好多后生仔出嚟卖嘢啊，冇乜创意啊，接到乜嘢啊，啊米酒鸡啊，乜乜乜噶，啊脱胎换鸡啊，全部用鸡嚟挂税，跟住买隻鸡，有几好生意啊，全部靠卖毛公仔，冇你冇諗过。年年买一隻毛公仔，十年买十隻。仲未计出面卖，间屋都冇咁大啦。即係諗下有啲嘢係真真正正係有噱头先去摆啦。咁我就冇同太太行，见到年宵好多好逼人，好多后生仔呢，十零廿岁廿零岁啊，有啲喺嗰度啊做埋咪啊。咁我讲啦，我老婆话叫你个仔啊第出年啊返嚟啊头一档做啦，我话唔使㗎啦，各施各法。其实做呢啲咁嘅年宵档口呢，我1982年我投咗个。1983年投咗三个。即係讲緊30几年前。我唔算係第一代，都第二代㗎啦。维园年宵，我嗰时做厨房，我有个朋友咧就卖啲杂物伊一封手提机，啊卖啲日本手提机、台湾手提机，嗰时冇大陆未开放，台湾嘢好出名嘅，卖headphone、柴娃娃，用我哋以前咧就读书嘅时候咧，我哋自己搞咗个即系中学啦。中文中学成绩唔方好，但系咧都有十零廿丁人，咁啊自己搞咗个叫康启学友社，咁咧就正主席就我视为最我嘅偶像啊！我做嘢呢、這个真系我偶像嚟，大家读书同龄，但系佢真系佢带俾我嘅嘢真系无限大。虽然而家冇来往，系我做得唔好，唔关佢事。我喺 Facebook 揾过佢，揾唔到。希望佢唔觉意有人听到我嘅节目话俾佢听啦。虽然我哋小众啫，都希望有啲人讲。佢呢就入咗去做行街，又卖电芯，跟住卖 headphone， 啱啱开始起 Walkman， Sony Walkman 嗰个年代。咁我哋喺度摆呀，咁都有啲招气嘅。从呢件事就令到我哋开始真真正正经营一盘生意。嗰陣时我记得投标呢係470元，我哋投到一档。咁啊冇 van 仔，租架 van 仔俾钱，然后呢就摆低啲货入去，咁呢就要攞小贩牌，跟住呢搭个棚，棚啊另外俾钱，咁有人帮你代搭嘅，跟住自己设计招牌喺度卖。咁呢嗰陣时我哋十几廿人呢就当夹粉，一人夹少钱出嚟攞货，齐齐喺度卖。但有镬大镬啦。因为冇车，又唔想叫 van 仔货车，咁啊带嗰阵时都冻啊，就带背囊，亦都带睡袋，轮流夜晚喺度瞓看嘢，因为年廿四交场，咁啊啲货搬唔走，冇理由噶，你摆低啲货，你走咗去跟住惊又惊唔见，冇钱啊嘛，咁啊卒之就晚晚都喺度瞓，轮流嚟，到年初三、年初四唔想搬走，咪大平买咯。其实行年宵唯一嘅秘诀，或者你哋大陆有啲人落嚟香港过年都可以试下嘅，年三十晚一到过咗三点至四点，基本上嗰啲嘢唔使钱，你话几多钱都俾你，好靓嘅嘢都俾你，费事搬啊嘛。尤其有啲系做 store 货嘅，即系啲厂嘅 store 货，即系一批买翻嚟卖唔去，你搵地方摆，等出年咩？佢唔系做生意噶嘛，你肯攞走就有噶啦，唔肯攞走佢就抌噶啦。当时我哋卖緊一部手提机580元，返嚟430元，到日本嘅富士牌子好劲。 啲声好劲，但系到最后尾卖剩两部，百二蚊都走啦。喺大角咀啊、晏价街嗰啲啊、三间杀人王啊、云画港兴、港兴全拎啊，三间杀人王啊，啊专卖音响啊，嗰阵时佢哋卖紧1200几蚊，十分一价钱攞到咯。我哋咁样过嚟嘅，亦都因为咁样做呢两次年宵，第二次咧嗰阵时我自己做生意啦，自己入货，我本身已经加入咗呢个营销行列，做 sales。我叫我哋做乜嘢？摸门教，点为之摸门教？因为我哋真系摸上门推销嘛，咪摸门教咯，系咪啊？我叫我哋做摸门教，我哋上门推销，咁咧就每一年年尾咧就散货喺维园摆三档，请足人，有啲人嚟啦，咁咧就钱搵唔到乜嘢，但系起码散到货，散到货咧，第一年咧我记得搵咗4000几蚊，但系十几人俾人几百咯，挨咗个礼拜，第二年咧就。执咗万几蚊，万几蚊呢就是我第一次的北京之旅，就令到我个人呢就觉得身为中国人自豪啊！当年，而家另外一种睇法啦，但当年是咁样。咁啊，讲讲呢个古仔啦，新蒸头，即系未来嘅新蒸头，再两日。嗰日落完，第一时间因为 book 咗团，我哋呢就一 Q 咧就。在广州搭车搭火车上北京，搭30几个钟头。当年咁咧，第一时间咧就 book 咗中国大酒店，就住一晚。嗰阵时中国大酒店都几巴闭下，喺广州咁啊，去住一晚。咁好多笑话嘅，咁有男同学有女同学啦。我哋咧就唔了解国情，我哋谂住悭啲钱，好多嘢悭啲钱，同埋读完书冇几耐，我讲系第一年。即系第一年揾咗4000几蚊嗰年啊，咁啊口袋又冇几多钱啱出嚟打工，即系真正打工啦。咁啊翻大陆去第一晚住中国大酒店，初二上火车，初一晚住中国大酒店，跟住一班同学咧齐齐咧就落中国大酒店咧，嗰阵时就冇送嘅，就食自助早餐。我有个女同学，其中个大佬咧就。是黑警的一部分，我好少叫黑警的，但是这个肯定是。咁呢就孖生的，咁一起坐低食，咁大乡里咁大个仔都未喺酒店食个早餐，仲自助早餐添。跟住两个女同学同我讲，哇出面咁多嘢食，点样食得晒啊。跟住两个女同学，一个姓潘一个姓钟的，佢两个就讲咗句我到而家都諗起都忍唔到笑嘅。呢、这个自助早餐咁抵食，不如我同你一人一半叫一个咯。嗰阵时真系笑到唔沙声，原来食自助早餐唔系店位计嘅，两个人可以夹分食一个嘅。咁啊，两个真系天真可爱啦咁。咁两个真系好朋友嚟嘅，尤其姓潘嗰、那个人好好嘅，人好好。咁啊，第二个咧就第二日咧就上火车。坐36个钟，我哋本身买咗即系硬卧嘅，即系瞓觉嘅。咁但系咧，同车嗰阵时咧，就有一个女人啊，我估有70啦。睇嗰阵时留白，佢买咗硬座，坐喺度坐30几个钟头。咁我哋同啲同学咧轮流俾佢瞓啊，我哋自己坐。咁啊，俾嗰个阿姐咧就瞓床，我哋咧就轮流坐。咁嗰啲凳啲木凳啦，咁啊坐到上北京。咁上到北京呢，同我哋嘅印象中呢，我觉得一个首都係应该係咁嘅。即係80几年啦嘅首都应该係咁嘅。令到我点解话为中国人自豪呢，而家开始讲。去到第一晚，我哋呢就分，即係分㗎。咁我哋呢諗住呢悭钱，我哋真係唔了解当时嘅大陆。即系唔同而家啦，而家嘅我啦，去到 book 咗间酒店叫北卫饭店。咁我哋咧就 book 咗三间房10几人。佢哋嗰啲咧硬性规定咧系一间房住两个人，一日就加床。咁啊住够几多人咧就唔能够俾你住，系要数人头。咁我哋唔知道。 咁再加上呢落到去北京啦，好多新鲜感啊。嗰陣时北京好穷啊，比我哋印象中好穷，但係好干净，周街一天光呢就买酸牛奶。即係市面上好多人推车仔买酸牛奶啊，买酸奶啊，嗰食早餐仲係要买粮攞粮票啊。我哋呢就使外换券，即係可能有啲年纪大啲啦，年纪后生唔知咩叫外换券啦，即係印象中是100蚊港纸对32蚊的外换券。外换券呢就过来即是收这个外汇的。咁亦都是我第一生人呢之前返过去都好啦，都未真真正正对个外换券。因为嗰时返大陆呢黑喺深圳呢洗钱啊通常是黑市人民币洗。返到北京当年是一定要用外换券。咁呢我哋揸住外换券呢成我哋又諗唔到，因为深圳都好啦，食完早餐咗近香港嗰陣时任何时间都有饭有嘢食，去到北京唔係咁。过咗九点冇早餐食，11:30再有下昼饭食，2:00冇，跟住到夜晚，咩叫下午茶咩叫成真係冇。咁但係俾我感觉当年嘅北京，我哋中国嘅首都就应该係咁。咁亦都因为过年啦，讲返少少小插曲啦，中国大酒店楼下嗰时呢有两条保龄球场。咁臨上去之前呢嗰晚喺中国大酒店打保龄啦，我打保龄都试过打比赛。喺呢个四海保龄球，而家可能改咗名啦，喺荃湾。嗰时我做嘢呢基本上个礼拜六日呢我都打保龄。我最高分打过230几分。我打过比赛，而家唔得囉。咁你喺嗰度打保龄啦，扮晒有型啦，当时啊5尺10寸高，1.78米，140几磅，真係风姿绰约，外号大埔王子。咁喺嗰度都，但係就出咗件事，令到我呢对中国大陆嘅印象呢打咗一个折扣，然后先上北京嘅。嗰、那个折扣系咩呢，就係、是、我洗钱，我揸住张100蚊、1000蚊嘅纸银纸走去对外换券，諗住上北京要洗外换券。咁就揸咗1000蚊港纸係收返嚟㗎嗰晚做年宵。然后喺中国大酒店下低地牢嗰间中国银行度对。跟住佢话我张假银纸。跟住签文件要我没收，我唔肯。我话你话係假就假㗎啦。我话唔係假嘅。啊你理得我，你俾返我张1000蚊纸係我嘅。银行唔肯俾。跟住夹硬要我签文嘢。咁年少气盛都系唔得，捉支公安嚟都系到最后尾乖乖地签个名，嗰1000蚊打咗水票。当年1000蚊好多钱㗎啦，一个人打份工系1000多蚊㗎啫。啊2000蚊到啦正常人。咁嗰陣时就咁样唔见咗半个月人工。咁望住佢都有啲痛恨嘅眼光。跟住上去北京，俾我印象系咁。啊啲人呢穿得好朴素素地。咁我啦，咁个个都觉得我讲普通话觉得比较好啲嘅，因为我好鍾意听国语歌，咁成日听邓丽君添啦。咁去北纬饭店唔识佢，因为自由行啊嘛，80几年。咁去到问一个扫地嘅阿伯啊，扫紧地嘅阿伯啊，我諗有60岁过外㗎啦。咁啲人呢即係嗰啲同学啦，就督我走去同佢讲问北纬饭店。咁我呢就好大胆咁，北纬，北即系布维饭店，跟同佢讲，佢答唔到，佢问我你讲咩啊？跟住我系咁讲，跟住佢都再系问我讲，跟住到后来变成点咧？佢就同我讲，如果你普通话讲得唔好，不如同我讲英文。我心打咗个突，我中文中学出嚟嘅，我啲英文啊中二程度嘅啫。嗰、那个60几岁嘅扫地嘅阿伯叫我同佢讲英文，你话喺我嗰刻里面我唔系觉得我自卑，我觉得我哋中国人系伟大。呢一节讲到呢度，下次翻嚟再讲。